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郑磊。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数据显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似乎更温和。 明年1月，东城区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延庆冬奥村全要素运行测试圆满结束。 最高法回应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 野猪你从三有动物名录中删除，人猪矛盾有望平息吗？ 美国龙卷风袭击美国多州，造成上百人死亡。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的天气情况吧。 哎呀好的，今天咱们先看看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啊晴天，风力呢1到20级。天气条件呢静稳，对辐射降温呢比较有利。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会快速下降，明天早上啊7点前后气温是最低的时段。平原地区呢是-6度，山区呢是-8度到-10度。所以啊明天早上上班上学呢要注意天气保暖。那么明天白天呢还是晴好天气，风力不大，受冷控制，由于这个北京啊还是受冷气团控制，气温上升呢受到影响。最高气温呢有4到5度，没有风寒效应，体感会比今天啊要暖和，也比今天舒适一些，但是呢气温还是比较低，出行和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后天周二到周日这几天呢大部分时间啊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周四和周日啊分别有冷空气影响北京，可能呢还会有大风和降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那么这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度到-7度之间变动，最低气温呢是在-5度到-7度之间呢变动。可见周二到周日这几天天气呢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早晚啊气温呢比较低，天气呢比较寒冷，要注意防范。天气情况呢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49例，其中浙江38例，包括绍兴市22例，杭州市8例，宁波市8例，内蒙古10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浙江省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11号，浙江新增的确诊病例38例，包括了杭州市8例、宁波市8例、绍兴市22例。这三十八例中有20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化而来。另外，昨天浙江还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 11号，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袁家军在杭州视频连线督战绍兴市上虞区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绍兴市特别是上虞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已经成为浙江省这场疫情防控遭遇战、阻击战成败的关键，要把该管的人坚决管到位，让该静的区域迅速静下来，在最短时间内遏制疫情蔓延。 今天，陕西又报告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郭某，女，26岁，为西安市雁塔南路紫薇永和坊紫牛门诊部工作人员。12月11号，在重点行业人员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郭某的单采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随即郭某被点对点转运至隔离酒店单人单间隔离。当晚，西安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今天凌晨1点，经市级专家组会诊，郭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郭某已被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该病例溯源及密切接触者追踪管控正在有序进行中。 各国都在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行研究，现在又有最新消息，南非多名科学家和医生认为奥密克戎毒株所引发症状不如德尔塔毒株严重，似乎是更温和一些。我们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南非目前70%的新增确诊病例是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对最近几周新增确诊病例的研究发现，大约30%的新冠住院病例是重症，不到前几轮疫情最初几周重症比例的一半。新冠患者平均住院周期更短，大约2.8天，而前几轮疫情这一数据是8天。新冠住院病例的死亡率为3%，而前几轮疫情为大约20%。南非非洲健康研究所所长威廉·哈内科姆说，目前几乎所有数据都指向奥密克戎毒株会引发更温和的症状，但目前还处于疫情早期阶段，要得出最终结论仍需要获得更多数据。另外，有专家警告称，尽管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症状没有那么严重，但新增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可能依旧令南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进而导致更多重症和死亡病例。 在昨天举行的首届大湾区科学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科技战胜疫情需要靠交叉学科的共同努力，同时也要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此外，他还谈到奥密克戎变异株和疫情发展走势等热点问题。来听央视的报道。 对于上月底刚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钟南山院士指出，很多国家都很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发现十几例就采取措施，而且有些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措施，通过1-2年的时间慢慢体会到中国的做法是对的。 中国的患病率是10万分之9，要是我们跟别的国家比，比如说跟美国比，是美国的1687分之1，我们的病死率呢是10万分之0.04，是美国的619分之1。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科技的问题，是有防疫的问题，也有人为的问题，要考虑到生命之上。 钟南山认为，当前为了更快地控制疫情，当务之急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通过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以及加强针提高抗体。第二是继续加大药物的研究，第三是呼吁全球合作，科技战胜疫情。钟南山指出，假如中国疫苗的效率是70%，中国要达到理论上的群体免疫，接种的人需要达到全体人口的83%，而按照中国目前的接种速度，年底有信心建立群体免疫。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东城区人代会今天举办主题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新闻发布会。会上，东城区教委主任高伟介绍，东城区2022年1月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按照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原则，建立新交流轮岗干部教师台账，确保完成本学年任务目标。 目前，东城区已建立78个双师教学教室，提供优质双师课程超百节。在课后服务方面，79所中小学的8800多名中小学教师，以及少年宫、青少年科技馆等近400名特色教师参与课后服务。 高伟介绍，明年东城将保障学前普惠学位供给，扩充义务教育学位2000个，实施学校周边200米区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学校、青少年科技馆改扩建项目。 来关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始正式造雪，标志着场馆的电力供应保障达到赛时标准。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一个雪上竞赛场馆，将在赛时承担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两个比赛项目。赛后，这里还将会成为世界第一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面向公众开放。 造雪作业是滑雪大跳台正式比赛前的重要筹备工作之一。根据首钢滑雪大跳台电力保障团队负责人介绍，在造雪工作开展前，保障团队便协同场馆方对造雪方案、赛道保雪方案、造雪系统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对造雪雪炮、泵房、竞赛照明等重要负荷电力设备开展有针对性的大负荷测试、电能质量监测，并提出电力设备防护方案，确保在不同的气温条件下，造雪保雪工作能够稳步推进，如期完成。 截至目前，场馆新建预装式配电室一座，安装组合式柴油发电机三台，不间断电源37台，敷设高压电缆900米、低压电缆50000多米等。 与此同时，首钢滑雪大跳台电力保障团队还对场馆的永久设施、临电设施开展隐患排查、设备试验、末端电荷电源追溯等工作，划分保障区域，明确保障点位，演练保障流线，编制供电保障一岗一案、疫情防控一点一策等保障方案与应急预案，强化场馆电力保障过程管控，确保首钢滑雪大跳台赛时保电公账供电保障万无一失。 为全面检验延庆冬奥村赛前运行状态，12月11号到12号，延庆村按照能测尽测、能测必测的原则，以发现问题、完善改进为基本目标，启动全要素运行测试。360人组成的代表团和观察团，同1100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4个应急演练场景、6大类测试项目、70多个分项测试科目的演练。 代表团成员扮演赛时入驻延庆村的运动员、官员以及到访的贵宾、媒体等服务对象。代表团成员与工作人员共同进行代表团注册、居民服务、餐饮保障、核酸采样等日常运行项目的测试和应急演练场景测试等。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实战的测试，全面检验延庆村场馆运行团队的指挥调度、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 延庆村场馆运行团队在代表团居住房间内还放置了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运行测试意见征集表，广泛收集参测人员的意见建议。与此同时，30人组成的一个考察团对测试过程全程参与、全程督导，并提出意见建议，点评测试结果。 下一步，延庆村场馆运行团队将根据测试结果和反馈意见，认真进行复盘评估，全面查找问题不足，完善赛时运行流程，优化应急处置方案，固化演练经验成果，为1月27号正式开村打牢坚实基础。 残疾人体育和健全人体育一样，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北京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环境，冬残奥会遗产将持久地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它的电梯关门也没有那么 进入到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电梯，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张静波和杜鹏很轻松地就把轮椅骑了进来。 电梯您刚也看见了，两排轮椅同时进都行，相当不错了。 国家游泳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负责人刘振铎说，场馆对10部电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1.92米乘1.68米轿厢宽，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电梯进行改造的，换了4部新的，6部是在原有的基础增加了三面设置的镜子、扶手、低位的操作面板。 走出电梯来到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卫生间的门是左右移动的电动门，门口比较低的位置有类似电梯按钮的开门按键， 进去以后您按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整个配色也很舒适。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感慨道， 比较完美， 原木色的木地板， 空调，这些热水，这些都会有， 包括卫生间的墙壁都是用的原木色。 对对对， 非常温馨感觉。 对对对，

需要配套工程，比如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氢站，怎么能够配套建设好。同时呢，新能源车的发展对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是个巨大的挑战。新能源车它的核心是电机、电控和电池，然后车轱辘、车架子，这个需要，车壳需要，变速箱和发动机都没有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们再来关注最高法回应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民三庭负责人近日就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维权问题作出回应，同时明确了有关组织通过诉讼收取会员费等问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有些商标包含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具有独特的商业价值。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即便取得了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人亦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他人正当使用注册商标中包含的地名，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能否任意许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商标呢？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地理标志标识的地区范围内并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的，即便不申请加入集体协会或其他组织，也可以依法正当使用地理标志。不符合地理标志使用条件或者超出地理标志标识的地区范围者，则不能通过商标许可、加盟、入会等方式获得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使用资格。相关组织作为商标注册人，通过诉讼收取所谓会员费以及类似费用的，不符合商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这位负责人说，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源，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注册人应当是当地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应做到合法、合规、自律，维权时应依法合理行使诉讼权利。个别协会和组织利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获取加盟费等，在商标法上没有依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收取加盟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他同时表示，诚信诉讼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人民法院以鲜明的态度和有力举措坚决遏制恶意诉讼。对于恶意提起诉讼的原告，被告依法请求该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提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织密制度的笼子让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偷鸡不成蚀把米。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名录征求意见稿中可以发现，曾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猪已经被删除。 公开报道显示，野猪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作为三有保护动物的野猪有法律保护，猪可以抢粮，人却不能伤猪。 2021年似乎是人猪矛盾爆发的元年。有媒体统计，仅2021年，南京野猪上了12次微博热搜，被戏称为“野猪之城”。发布的标题诸如“玄武湖又现野猪在湖中畅游”，“野猪妈妈率领一串野猪娃娃觅食撞车”，“双十一野猪校园秀恩爱被麻醉带走”等等。 还有今年5月8号，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几位村民被一只闯进村子的野猪攻击，其中两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伤势严重。10月份，中国香港歌手李玟的母亲外出散步的时候遭遇野猪袭击，导致半身瘫痪。10月22号，黑龙江伊春市朗乡一位农民在自家地里捡黄豆的时候，被一头大野猪袭击，后背有一个被野猪用獠牙戳伤的洞。 处于食物链的中部位置，野猪的繁殖能力极强，大熊猫和羚牛每胎产1崽，而野猪呢，一胎最多能产到9崽。退耕还林、天然林防护工程的实施，促进了野猪的种群扩大。可是野猪的天敌豺狼、虎豹等没有野猪种群恢复的那么快。 专家分析，野猪伤人事件频发与种群扩大、打破生态系统平衡有关。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陕西省野猪分布数量超过10万只。在四川省通江县，根据初步调查，2020年全县已经有野猪2万头。在安徽省休宁县，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全县境内野猪总数量大约是7134头到7946头，路域达到每平方公里3.8只，超过了2只每平方公里的合理种群密度标准。 近年来也有不少因为非法狩猎野猪获刑的案件引发关注。今年的11月24号，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一对夫妇因在3个月内猎杀了至少8头野猪，犯了非法狩猎罪，被判缓刑，引发关注。被告人吴某向法庭陈述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野猪把我100多亩地吃的70亩都要绝收了。 野猪泛滥成灾，人猪矛盾日益加剧，已经引起了多部门重视。今年国家林草局对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对全国31个省区市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全面摸底调查。另外，2次下发专门通知，在包括四川在内的14省份开展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研究拟定技术措施，指导各地开展种群调控、主动预防和补偿等工作。 2021年最后一场规模较大的流星雨双子座流星雨在14号将达到其流星数量的峰值，预计每小时流星数量最多可达150颗。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记者从北京天文馆获悉，北京时间12月14号15点左右，今年的双子座流星雨将达到它流星数量峰值，预计每小时天顶流星数量最多可达150颗。对于我国境内的观测者来说，14号天黑后是适宜观测这次流星雨的时间，前半夜观测可能会受到月光的影响，但是后半夜月落后到天亮前，月光影响明显减弱，是观测的最佳时机。双子座流星雨的活跃期从12月4号起一直持续到12月20号，是目前已知的第二个不是由彗星造成的流星雨。另外，该流星雨有3大特点：一是颜色偏白，二是流星体速度较慢，三是亮流星多，时常还有火流星出现。因此，双子座流星雨是非常适合摄影爱好者拍摄星空画面的精彩天象。普通观测者只需要仰望星空，用肉眼即可欣赏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美景。 好，北京时间的18点42分，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龙卷风袭击美国多州，造成上百人死亡。我们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多州遭遇至少36场龙卷风的袭击。美国媒体11号报道，本次龙卷风灾害已经造成了84人死亡，死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攀升，可能将超过100人。其中，肯塔基州的灾情最为严重，已经有至少70人死亡。来听央视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都遭到了龙卷风袭击，许多建筑受到极为严重的损毁。在被龙卷风袭击的几个州里，肯塔基州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肯塔基州州长称，当晚至少有4个龙卷风袭击了肯塔基，其中最大的一个行进距离超过200英里，约合320公里以上，造成严重破坏。11号，梅菲尔德市多个地区停水断电，当地消防局和警察局都被损毁，当地一所高中成为临时避难所，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很多人家的房屋被毁，无处可去。此外，伊利诺伊州一个亚马逊仓库的屋顶被掀翻，阿肯色州一家疗养院在龙卷风侵袭中遭到破坏，都造成人员死伤。密苏里州、田纳西州也已确认了多起与龙卷风有关的死亡事件。另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 此次龙卷风袭击造成美国四个州33万多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此前在10号发布龙卷风预警时表示，预计至少有2500万人口将会受到此次龙卷风袭击的影响。 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和照片显示，肯塔基州梅菲尔德镇中心的砖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停放的汽车几乎被瓦砾掩埋，格雷夫斯县法院建筑尖顶倒塌，附近的一座教堂部分坍塌。 龙卷风已经导致肯塔基州70多人死亡，其中不少人是梅菲尔德镇一家蜡烛厂的工人。这家蜡烛厂遭到龙卷风的摧毁，当时厂内有约110名工人，目前约40人获救。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说，如果还能在废墟下找到幸存者将是奇迹。 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城市爱德华兹维尔，亚马逊公司一处仓库遭龙卷风袭击，大约100名工人受困。爱德华兹维尔消防局长詹姆斯·怀特福德告诉媒体记者，45名人员已经安全逃出建筑物，一人由飞机送往地区医院接受治疗，还有6人死亡。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对工人死亡感到心碎。 美国被称为世界龙卷风之乡，而美国独特的地形和地理位置有利于龙卷风的生成。美国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面为墨西哥湾，水汽条件非常好，水汽在凝结时大量凝结前热释放，积雨云就容易生成发展。 而美国北面是加拿大，是冷空气的发源地，冷暖空气碰撞时容易产生雷雨、大风和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的主要山脉如落基山、阿巴拉切亚山都是南北走向，对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气流和加拿大的冷空气不能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冷暖空气都能长驱直入到内陆地区，二者容易交汇碰撞，生成强对流天气。 不过，按照气象预报员的说法，龙卷风在12月份出现不同寻常。北伊利诺伊大学地理和大气科学教授维克托·珍西尼说，异常高温和湿度为今年此时出现极端天气事件创造了环境。 2011年4月，一场超级龙卷风肆虐美国10几个州，当月27号8点到28号8点，龙卷风数量达到创纪录的312场，在24小时内致死340人。同年5月22号，一场龙卷风袭击密苏里州乔普林市，造成至少142人死亡，成为美国国家气象局有记录以来单次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场龙卷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英国伦敦警察局11号说，一名男子当天携带武器在肯辛顿王宫附近与警方对峙，而后被击毙。 伦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下午3点左右，警方接到报案，得知一名男子携带武器进入伦敦西部肯辛顿地区一家银行和一个赌注登记处，警方拦截男子驾驶的车辆，而后枪声响起，男子中弹不治身亡。 警方目前怀疑他抢劫银行，没有将这件事定性为恐怖袭击，正在确认他的身份。据美联社报道，事发区域有多个使馆，靠近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及子女住所肯辛顿王宫。 依照法新社的说法，英国枪击事件不多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3月31号的一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发生30起枪击类凶杀案，占所有凶杀案的4%。英国警方执勤期间开枪实属罕见。 上月14号，英国利物浦一辆出租车在利物浦市中心一家医院外发生爆炸，警方认定这起事件为恐怖袭击，政府随后将国内恐怖袭击威胁上调至2高的严重级别。 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顺天堂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学校研究人员参与团队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在动物实验中成功改善了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症，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寿命，这项成果有望用于与年龄增长有关疾病的治疗。 科学家此前已发现，人体内的衰老细胞能够导致许多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疾病发生。衰老细胞是指在压力作用下因染色体受损而不可逆地停止分裂的细胞。 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细胞会在机体组织内累积，但迄今尚未发现可以选择性且无副作用清除衰老细胞的方法。 嗯，顺天堂大学发布的公报表示，该校研究人员参与团队报告了一种衰老抗原非转移性黑色素瘤糖蛋白 B， 也就是 JPNMB， 这是一种在衰老细胞中聚集的分子，它在患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血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中表达增多。用高脂肪饮食小鼠进行的实验显示，敲除含有 JPNMB 分子的衰老细胞相关基因，可以减弱这些小鼠脂肪组织的衰老程度，改善它们全身代谢异常。 研究团队以 JPNMB 为抗原成分研发出抗衰老疫苗，实验显示这种疫苗能成功的清除小鼠体内含有 JPNMB 分子的衰老细胞，改善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理性改变，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的寿命。 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老化》杂志网络版上，研究团队认为这一发现将来有可能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症。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婚龄五年内的夫妇中，无子女夫妇比例保持上升趋势，占比接近一半。 韩联社11号援引韩国统计局数据报道，截至2020年11月，韩国境内五年内结婚且仍维持婚姻关系的夫妇有118.4万对，其中大约44.5%没有子女，同比增加2个百分点。有子女家庭占比从2015年起逐年递减，迄今已经减少20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婚龄五年内的初婚夫妇中，42.1%拥有住房，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87.5%向银行贷款，未还贷款中位数超过1.3亿韩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韩联社认为，这可能与韩国近年房价和房租上涨有关。 嗯，韩国近年来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韩国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从2018年起连续3年低于1，且保持下降趋势，去年只有0.84，跌到了历史新低，远远达不到为确保韩国人口稳定所需要的2.1。另外，受经济等因素影响，韩国许多年轻人推迟甚至放弃结婚生子。 再来关注一下跟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息。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今天说，韩国现有新冠重症病例数接近900例，创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数据显示，截至12号零点，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689例，比前一天减少288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增加15例，到达90例。现有重症病例894例，比前一天增加38例，打破了本月9号创下的857例的最高纪录。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重症病例本月初超过400例，为8月底以来首次。这一数字在随后几天内突破了800例的关口。面对重症病例激增，韩国政府预留的重症床位越来越少，医护人员及设备也开始捉襟见肘。截至11号17点，首都首尔新冠重症监护室床位占有率达到90.6%，全国范围内这一数字为80.9%，超过1700名新冠患者等待入院治疗。 韩国政府上月开始大幅放宽防疫限制，疫情随之反弹，迫使政府调整策略，本月6号再度收紧防疫政策。不过韩国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处于7000例上下的高位，11号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韩联社认为，冬季的寒冷天气有利于病毒存活和传播，加上奥密克戎毒株增加不确定性，韩国疫情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医疗承受能力令人担忧。 我们再来关注新西兰。新西兰一男子受雇顶替他人接种新冠疫苗，一天之内打10针被调查。近日，新西兰媒体报道称，该国一男子一天之内接种了10剂新冠疫苗，随后因为涉嫌受雇顶替他人接种疫苗而被调查。 新西兰新冠疫苗及免疫项目负责人阿斯特利德表示，新西兰卫生部正在认真调查此事， 阿斯特里德还表示，冒充他人身份接种疫苗是十分危险的，这让被顶替者和冒充者双方的健康都受到了潜在威胁。 新西兰卫生部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姓名和事件发生的地点，但建议这名男子尽快去医院看医生。奥克兰大学疫苗学家海伦·佩图西斯表示，上有的研究并没有针对如此多剂量疫苗的实验数据，因此很难预测一天接种十剂疫苗的人会出现什么症状。他还认为，随着这名男子的身体对多剂量疫苗产生免疫反应，他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感到身体不适。 在新西兰接种新冠疫苗时无需出示身份证明，该国的许多企业和场所只允许完成疫苗接种的人进入。目前，新西兰全国大约89%的居民已完成疫苗接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央视新闻援引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英国法庭当天推翻了1月份的裁决，允许将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引渡到美国受审。今年1月，英国法院裁定因心理健康原因，阿桑奇不能被引渡。 另据海外网报道，阿桑奇创办的维基揭秘网站2010年曝光了大量关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揭发美军战争罪行。他本人随即深陷官司，受到美国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指控。 瑞典2010年就一起强奸指控寻求问询阿桑奇，英国应瑞典要求逮捕身在英国的阿桑奇。2012年为避免被引渡到瑞典，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躲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避难。2019年4月，厄瓜多尔政府不再向他提供庇护，英国警方随即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将他逮捕定罪。 阿桑奇目前被关押在伦敦安全系数最高的贝尔马什监狱。2021年1月，英国地方法院以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引渡后有较高的自杀风险为由，拒绝了美方引渡要求。美方代表律师詹姆斯·刘易斯10月27号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推翻裁决。美方还承诺，阿桑奇在接受审判前不会被关押在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或处于严密隔绝状态，如果定罪，可以被允许在其出生地澳大利亚服刑。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2级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郑磊、清瑞，责任编辑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